啱离开咗黑风口野人沟，又跟随考古队进入咗荒凉嘅沙漠腹地，寻找传说中嘅精绝古城。依度埋葬住倾国倾城嘅精绝女王，隐藏住通往地狱嘅无底鬼洞。呢度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响真神遗弃嘅黑沙漠度，邪恶之地嘅黑暗就好似一双双黑色嘅眼睛咁，睇住每一个闯入嚟呢片禁地嘅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尸向魔狐，种种嘅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嘅预言，虚幻而有真实。佢哋可唔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嘅神秘面纱又可唔可以被揭开？数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请示陈教授，棺材里面嘅嘢我哋仲睇唔睇？陈教授连连摆手讲：唔可以打开，唔可以打开。孤墨王子夫妻合葬嘅呢口棺木系国宝嚟，我哋依家冇条件，环境又唔合适，一旦打开就会破坏密封嘅棺木同里面嘅物品。我哋呢一趟嘅目的系向上头提交评估报告，申请发掘，或者对呢啲古代文明遗产给予应有嘅保护。翻去等外国带住楚剑，他们将记录做好就得了，报告就由我亲自来写。看来我是没机会望一眼这口棺材里头有什么东西。明知教授讲得都有道理的，但是我仍然有些失望。于是我和他一起爬翻上上一层的祭祀间。祭祀间的石门上原本封住好多兽皮，都俾我用平铲全部刮晒去。陈教授讲呢啲都系为咗保持祭祀间嘅干燥，隔住圣井嘅水气。古代嘅孤墨人将活嘅牲口带入嚟祭祀间宰杀，之后马上将啱啱剥落嚟仲带住热血嘅兽皮撇响石门嘅罅隙上。而牛羊嘅肉同埋内脏都要切割干净，只系留翻啲骨。石门就要直到下一次祭奠才会再次开启。这种宰杀牲畜、剥皮剔骨、木桩绑干尸的诡异仪式，是为了保持圣井的水源，等它永不干涸。古代沙漠中的人认为生命的灵魂是来自神圣的水，这个和达尔文的生命起源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是非常接近了。我们现在就没可能再用兽皮来封住石门了。除了骆驼，周围都没有大型的动物，但是十九匹骆驼对我们来讲格外咁珍贵，是绝对没可能用骆驼皮来封门的。那就用几层胶带贴住来顶住档先。考古队在西耶城休整了三日，就向南出发了，终于进入了当地人称为黑沙漠的沙海。这里再都见不到沙漠中的湖样，亦都没有高低起伏的沙山，周围的沙丘落差都差不多，就好像一个个大馒头那样无边无际，向任何角度看都是同样的景色，没有一些生命的迹象。我问安力满以前有没有入过来这片沙漠，安力满苦笑着说： 这片是黄沙的地狱吗？连户大他老人家都不愿意来的嘛。我的马都只是来过一次，就是现在这一次了。如果不是你们的干部大老爷和户大宠爱的白骆驼马，我是写一百次都不会入来的嘛。 抱怨还抱怨，安力满被人称为沙漠中的活地图，绝非浪得虚名。 佢虽然都系第一次进入呢一片禁忌嘅黑沙漠，但系佢用佢嗰两只沙狐咁嘅眼睛，佢能够发现嗰啲沙窝中嘅蔬草、沙稿等等嘅植物。佢就系跟住呢啲植物嘅踪迹，以及长年喺沙漠中摸爬滚打嘅经验，先可以带领住考古队前进嚟到呢度。沙漠中有中国最大嘅内陆水系，但系塔里木河等水系好多都渗咗入沙里头。表面上寸草不生嘅沙漠，响深深嘅地下，都可能就系奔流汹涌嘅暗河。一啲专门生长喺沙漠嘅植物，就系凭住地下水脉嗰一啲啲上升到沙漠表面嘅水气，顽强咁生存。其实呢度除咗少量嘅植物，亦有好多个动物，不过多数都响阴冷嘅夜晚先出嚟觅食。喺汉代甚至更早嘅时候，塔哈拉玛干被称为古老嘅家园。当时呢个地区沙化程度并唔严重，河流仲未深入地下，到处都有绿洲城镇、佛寺驿站，无数嘅商队携带住丝绸、香料、茶叶往来于此。直到元代，嗰位著名嘅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仲随商队经过伊度前往中原。到咗明代，横跨欧亚嘅奥斯曼帝国崛起，战争阻挡咗欧洲同亚洲大陆嘅商业贸易。嗰个时代系属于海洋嘅时代，航海家开辟咗新嘅航线，往来贸易嘅主要路线由陆地转向咗大海。这个伟大的时代又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。再加上沙漠侵蚀日益严重，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劣。沙漠中大大细细的国家就只是彻底地衰败，昔日的繁荣和辉煌都被天神带走了。黑沙漠是最早被众神遗弃的地方，这里的文明到晋代就停止了。一直到今日，黑沙漠依然是死气沉沉。我们出发的第一日就遇到了轻微的风沙，天空微黄，不过风沙不大，又刚好遮住了太阳，可以在白天赶路了。杨雪莉拿着那本英国探险家留下的笔记簿，边行边同安力满商量行走的路线。笔记簿上面记载离开西夜城之后，那些探险家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地方，有大批的石头坟墓，他们准备回来的时候再进行挖掘，所以在笔记中描绘了详细的路线。安力满的经验加上杨雪莉的笔记簿，虽然就没办法精确地定位，但是从距离和方位上，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晚上宿营的时候，安力满找了一片凸起的地方，众人在沙丘上砌了一道防沙墙，将骆驼安顿下来，随后在沙丘背风的一面点火取暖。这一日行得十分辛苦，虽然风不大，但是刮到人心烦意乱。安力满暗暗沉沉地讲，现在是风季，在黑沙漠里头平均两日就有一次这种气候。冇风的时候，恶毒的太阳会吸干途人身上最后一滴水。肥仔讲， 热啲都好嘅，出汗可以减下肥，太阳晒下都几爽啊。但是呢啲风系咁刮，想讲句嘢都唔得，真係闷鬼起嚟啊。 安力满话， 黑沙漠嘅可怕之处嘛，唔系可以将人埋入去嘅流沙，唔系可以将汽车咬个整港嘅细金蚁，亦都唔系核风暴。传说喺沙漠深处有一个梦幻之地，人入咗去之后嘛，就会睇到流婆、河流、美女、绿洲，嗰啲又渴又攰嘅人自然就会向嗰啲美景搏命咁行，但係 直到攰死、渴死都行唔到嘛。其实嘛，嗰啲都系魔鬼布置嘅陷阱啦，将人引诱去地獄。不过狐大会保佑我哋，阿拉乌阿妈。 杨处理讲， 佢哋睇到嘅呢，好可能系沙漠中嘅海市蜃楼，唔知道究竟嘅人，的确系好容易被迷惑嘅。 正喺度讲紧，叶奕深过嚟将杨处理拉埋一边，两个人细细声咁吟沉咗几句。杨处理拧转头嚟对我讲：， 我哋去嗰座沙山后边有啲事。 我知道可能系叶奕深想去方便，但系佢细胆唔敢自己一个人去啊，要掹埋杨雪莉陪佢。我对佢点咗点头，祝福佢哋，带埋手电筒同埋哨子，有事就用力吹哨，快啲翻吓。杨雪莉答应咗一声，就同叶奕深手拖住手咁走过去唔远嘅一个沙丘后边。肥仔问我： 老虎啊，仲有冇酒啊？ 我话啦，冇啦，就算带一桶嚟啊，都唔够你饮。饮几啖热水就快啲去瞓啦。过五六日再搵唔到水源添啊，到时候连每人每日嘅饮水配给量都要减少啊。我咁讲咧，只系吓下肥仔啫。就算真系搵唔到沙漠中嘅暗河啊，我都有办法保证所有嘅人有最低限度嘅饮用水。不过嗰个系个万不得已嘅办法。好麻烦，但是又的确几好使。我当兵嘅时候学过荒漠求生术，呢种方法就系嗰阵时学翻嚟嘅。安力满最初死都唔肯入嚟黑沙漠，其中最主要嘅一个原因就系黑沙漠里头冇淡水，地下虽然有暗河，但系根本挖唔到咁深。从梭梭呢种沙漠荒草嘅根往下挖3-5米。只有湿沙同埋咸水，但系越饮就会越颈渴。呢种方法安力满都识，我同佢反复咁研究过可行性，私下约定啦，行到连梭梭都唔生嘅地方，就绝对唔可以再向前踏半步啦。佢咁先同意带我哋入嚟黑沙漠。喺军队接受过沙漠求生训练嘅人都知道，新疆嘅沙漠中较浅嘅地方。多数是矿物含量较多的咸盐水，在沙漠植物根颈处向下挖，可以挖到湿沙和咸水，通过简易的阳光蒸发过滤处理后，就可以得到少量的淡水，虽然少却足够维持人的生命。这阵时风沙稍微大了一些，对面沙丘后一阵尖锐的哨声传了过来，众人都是一惊，随手拿起工兵铲步枪奔向事发地点。好在离得好近，只有唔到200步嘅距离，3步加埋2步顷刻就到啦。只见叶奕深啊，有一半身都陷咗喺沙里头，佢不断咁挣扎，杨雪莉正捉住佢只手搏命咁向外拉。忙乱中唔知边个嗌咗一声流沙，我哋顺住地下嘅足印冲上去，不顾一切咁拉住叶奕深，有几个人都嚟唔切揾绳索啦，将自己条皮带解咗落嚟，想箍住佢个膊头。冇谂到冇出几大力，就将叶奕深从沙道拖咗出嚟。睇个样呢，应该唔系咩流沙。叶奕深啊吓到死啦，扑喺杨雪莉怀中喊。大家问佢咩事，系唔系流沙？杨雪莉一边安慰叶奕深，一边对众人讲： 我哋正话行到去沙丘后边，叶奕深一脚踩空咗，成个身都陷咗落去一半。我即刻就拉住佢啦，马上就吹鸡求救啦。不过似乎就唔系流沙，因为流沙吞噬人嘅速度快，吸力大。如果真系流沙，凭我嘅力气根本就拉唔住佢。而且呢，佢落咗去一半之后就停住咗啦，好似下边系实心嘅。如果唔系呀，你哋听到先赶过嚟，中间迟咗10几秒，要从沙里头救人就已经迟晒啦。 叶奕深都回过神嚟啦，抹个眼泪讲： 我好似喺沙下边踩到咗一块石板， 石板下边一段系空嘅，俾我一踩就塌咗落去啦。 杨雪莉奇怪咁讲： 唔通系嗰啲石头坟墓？我哋去睇下咯。 我哋用铲啊，划咗几下啱先叶翼深陷落去嘅地方，唔算厚嘅一层黄沙下边，同沙丘嘅坡道平衡，明显露出一面倾斜嘅石墙。石墙上俾人用炸药炸出一个大窿，睇嚟炸开嘅时间唔耐，亦就系呢几日嘅事。风沙将呢个破洞嘅洞口薄薄咁遮住一层，叶翼深就系踩到呢个破洞边缘嘅碎石陷咗入去嘅。众人望住呢个石洞，你睇下我，我睇下你，呢、这个分明就系个石头墓啊！唔通已经被盗咗？我仔细查看洞口嘅碎石同爆炸冲击嘅方位，呢、这个系精确嘅小型定向爆破。我做咗咁多年工兵，自认为对炸药嘅熟悉程度无人可比。要我嚟炸破呢个石头古墓，最多亦都系呢种水平嘅啫。睇嚟呢，爆破嘅人系充分了解岩体嘅耐破性。爆炸只系将石壁炸塌，岩石向外扩散，丝毫都冇损坏墓穴嘅内部。再睇下炸药嘅威力，绝对唔系民用炸药。离开部队好几年啦，唔通依家连现役军人都嚟倒斗？肯定唔系，可能系偷嚟嘅炸药。而且喺茫茫无边嘅大沙漠，倒斗嘅人系点样揾到呢处古墓嘅呢？呢附近嘅地形地貌完全都一样啊！唔通呢个世界上除咗我呢个半桶水之外啊，仲真系有其他识睇天星风水嘅倒斗高手？逐渐清理开沙丘，呢度系一面锤形嘅石墙，除咗被爆破嘅呢一面，其余嘅部分都深埋喺黄沙之下，睇嚟系一座魏晋时期典型嘅石头墓。巨大厚实嘅山石堆砌成拱形，罅隙用麻鱼胶黏合，咁样嘅石墓喺西野遗迹附近系十分常见嘅。19世纪早期，欧洲嘅一位探险家曾经咁样形容：沙漠中随处可见嘅石墓有大有细，数不胜数，有一大半埋喺黄沙下边，露出外边嘅黑色尖顶。就好似缩细版嘅埃及金字塔，喺石雾林立嘅沙漠中穿行，情景让人叹为观止。而家呢啲石雾已经被沙漠彻底咁覆盖，难觅踪影啦。陈教授估计，可能系同前几日嘅嗰次大沙暴有关，大风使呢座石雾露出一部分。冇谂到嗰啲盗墓贼嚟得咁快，考古队仲系迟咗一步。一路上我哋已经见到咗好多被偷盗或者损坏嘅古墓，难怪陈教授咁心急啊，搏晒老命都要入沙漠。如果再唔制止呢一带嘅盗墓活动，恐怕唔使几耐咩都冇得剩。墓穴嘅破洞里头黑麻麻咁，我同陈教授确外国几个开住手电筒入去查看。墓室相当于一间小平房大细啦，对面散落住四五口木棺，棺板都叫到坏晒，掉埋一边，到处都搞到一片狼藉。嗰啲棺木有大有细，似乎系一处合葬墓。棺里头嘅古尸只系剩低一具年轻女性嘅干尸，长发多边，只有头部保存得比较完好，身体已经破碎，其余嘅估计都俾盗墓贼搬走晒啦。新疆沙漠中的古墓同财宝价值相等的，就是墓中的干尸。我听陈教授讲过，古尸可以分为带有水分的湿尸，好像马王堆的女尸，还有蜡尸，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过的尸体。冻尸就是存在于积雪万年不化的冰川地区。油尸就有点像是僵尸，还有好像标本那样的冠尸等等的。干尸中都分为若干种， 有用石灰或者木炭等干燥剂放在棺中形成的干尸，亦都有好似古埃及咁用特殊防腐处理技术人工制造的木乃伊。而新疆的干尸则完全是在一个高温、干燥、无菌的特殊环境下自然形成的。这种干尸年代稍为久远的就相当值钱了。海外一些博物馆、展览馆、收藏家都争相高价收购。陈教授见到石无其余的干尸都被盗，而且破坏到一塌糊涂，忍不住唉声叹气了。只要等几个学生将无中残破的物品都整理下，看看还可不可以抢救些什么出来。我担心陈教授太过激动，身体顶不顺，就劝他早点休息。陈教授又嘱咐了郭外国几句，等他们带人将石墓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，之后由肥仔送他回营地休息。第二日风还未停，还在不紧不慢地刮住。考古队出发的时候，陈教授找着我，他说昨日夜晚黑见到的那个石墓被盗的时间不超过五日，可能有一队盗墓贼已经早过我们入了黑沙漠的深处，我们不可以再耽搁，最好赶上去捉住他们。我随便应付了几句，心想千奇米撞上，同行是冤家，更何况盗这个墓的那班人有军用炸药，讲不定还有什么犀利的器械，跟他们遭遇了免不了就要大打出手了。我就冇所谓啊，问题系呢支考古队嘅队员万一出现死伤，责任就太大啦。随后呢十几日里头，考古队喺黑沙漠中越行越深，最后就失去咗知毒暗河嘅踪影，连续几日都喺原地兜圈。知毒喺当地古语中嘅意思系影子，呢条地下河就好似真系影子咁，无法捉摸。安力换老汉的眼睛都红晒，最后双手一摊，彻底冇计啦。睇嚟湖大只系允许我哋走到依度，大家人困马乏，边个都再行唔喐啦。呢几日沙漠一啲风都冇，太阳挂喺天上嘅时间格外咁长。为咗节约饮用水，队员白天就喺地下挖个坑，上边撑起防风帆布，吸地下嘅凉气，用来保持身体的水分。只有晚黑和朝早先行路，一半就骑骆驼，一半就靠步行。再往前行，粮食和水都不够。如果一两日之内再不走回转头，回去的时候就只有汤骆驼吃了。我看着这些疲倦不堪、嘴唇爆裂的队员，知道他们差不多已经接近到极限了。眼见太阳升起身，温度越来越高，于是叫大家挖坑休息。安顿好之后，杨雪莉找到我和安力满商量路线的事。杨雪莉说， 胡队长，安力满老先生，在我那本英国探险家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，那位英国探险家都是在黑沙漠深处失去了知毒暗河的踪迹，在这一片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中，两座巨大的黑色池山迎着夕阳的余晖相对而立，就好像两位身披黑甲的远古武士沉默地守住古老的秘密。穿过好像大门一样的山谷，一座传说中的城市就会出现在面前。 听杨雪莉这么说，他似乎已经找到了头绪了。那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，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